张家乐从比赛席里走出，面对全场对他失利的欢呼，他倒是情绪稳定。这点失利对他来说真是太小意思了，全荣耀都找不出一个比他更惨的失利者。张家乐缓缓走下场，现场欢呼依然不断，对张家乐喝倒彩的也不在少数。他这次复出后本就变得非常不讨喜。这时霸图战队的选手席上，第三位出战的选手也已经起身，电子大屏幕上也适时打出了这名即将上场的选手和角色：林静言、流氓、冷暗雷。到霸图已经两年，整整两年，可是时至今日，林静言每次看到报名时自己身后跟着的角色名是冷暗雷，总还是有陌生感。唐三打，他到底还是忘不了这个和他走过七年风雨的流氓角色。虽然他们没有取得过什么辉煌的成绩，但是驾驭着那个角色时，他心里总是有份踏实。这份踏实两年前终于被斩断。职业生涯末年，林静言成了一个漂泊的浮萍，最后落户了霸图。林静言很感激霸图，在自己很困难的时候还能如此看重自己，他也早已决定将自己荣耀生涯的最后光辉完全释放给霸图。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些东西不一样的终究还是不一样。林静言、冷暗雷。林静言一边走一边看着电子大屏幕的名字，然后在 WIS 的那一端，方瑞、气功师、海无量。林静言忽然笑了笑，他们这哥俩命运还真是类似啊。方瑞的名字后边现在可不也换了一个名字，而且连职业的名字都不一样。林静言现在不只是看着冷暗雷有些不自在，连同看这个对手名单也觉得非常不顺眼。方瑞、盗贼、鬼迷神疑，恍恍惚惚的眼皮里似乎就会出现这样的字眼。林静言摇了摇头，自己这得有多怀旧啊。 狠狠地替我报仇。 张家乐下场来，从他身边走过时对他说， 我尽量吧。林静言笑道，加油。 张家乐也没有说更多，上场、进比赛席、刷卡、进入比赛，九年里不知多少次重复着一个动作：七年唐三打，两年冷暗雷。冷暗雷。林静言又念叨了一下自己现在的角色名，地图载入完毕，已经正式进入比赛。角色移动，中路，现场略起了一点骚动。这已经是擂台场里第六场对决了吧？至今没有人选择迂回路线，全部直切中路。庄园古堡已经不是古堡，而是一个竞技场。然后保前保后又是这样的节奏，只是这一次两位选手的选择终于有了点新意，不走门，不爬墙。林青年的冷暗雷从保后逆时针绕行，方瑞的海无量从保前逆时针绕行，然后冷暗雷到了保前，海无量到了保后，然后两人操作角色走门，小心翼翼。观众各种无语，这位昔日的搭档都成对手了，比赛的意思还是同调的吗？你绕我也绕，你逆时针我也逆时针，然后你走门我也走门。然后就见两人的角色在古堡那儿蹑手蹑脚的劲儿，看起来都各种吻合。观众们无奈了，就等着两人相遇吧。结果这两人好像约好了我们不碰头一般，在古堡一层里走了整整一分钟，愣是连各自的人影都没看到。然后两人似乎都累了，两个角色各蹲在角落里像是在休息。公共频道在这时候派上用场了。 喂，你在不在古堡啊？ 方瑞问。 在啊。 林静言回答，没有反问。方瑞这样问已经说明他是在古堡的。 你怎么看的局啊？绕背。 季后赛你死我活的对决，两人居然聊得如此坦然，好像是一场日常训练赛中的互相沟通似的。 妈的。 方瑞这时骂了一句， 裁判立即跳出黄牌警告，这种字眼是不允许出现的。林静言顿时心下了解，不用问，方瑞肯定也是绕了背，然后两人等于进行了换位，然后类似的思路和回避策略展开搜索，然后就是你避开了我，我也避开了你，都在打转，却愣是撞不到。 继续。 林静言决心解开目前的困局，两人对对方的思路和习惯都是无比了解的，那么在预判上只走一步那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对方同样会走一步的预判，于是到最后就是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的结果。冷暗雷在角落里起身，率先开始行动。林静言换位思考，设想着方瑞接下来会怎么做，然后用更深远的意识来制定行动。两个角色又转了起来，然后又是一分钟过去了，这次两人再没让大家失望。古堡一层环状的楼梯口，两人的角色相遇了，相遇的丝毫不突兀，相遇的是那么的自然，好像是一开始两人就约好了，然后就按着各自的步调最终在这里相遇了。终于可以打了，观众们都在想着，两人却都在发愣，居然在这里撞上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还是同调了。在意识到对方对自己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判断后，两人最终还是走上一样深度的决断。叉叉，方瑞自己上马赛克，打了个叉叉发出去，裁判嘴角抽搐了一下，叉叉不犯规，但是他看着这个叉叉却无比鲜明地看到妈的两个字。方瑞没说脏话，却把脏话的意念完整地转达了出来。两人大概愣了有三秒，除了方瑞的一个叉叉再没任何信息。突然两人角色出手，气波弹抛杀，一人一个技能，攻击的同时整齐地做出回避动作，最后是谁也没打中谁。再来，流氓的各种小手段，气功师的念气，两个角色你来我往大战起来，观众再次看得张大嘴合不上了。你俩这是战斗呢还是搞配合呢？攻击闪避全都像是串好了似的，你打不中我也没打中你，然后来来回回的，不像是在战斗，像是在跳舞。半分钟后，林静言在频道里发了个字，冷暗雷的攻势有所停顿，同步的方瑞的海无量也缓了缓手。两人都意识到问题所在了，虽然是好友，但是这是季后赛，两人都是负责任的职业选手，都希望帮助己队争取到胜利，所以他们用心揣摩着昔日的搭档，希望将这份了解化为武器。结果两人了解的程度差不多，最后做出的判断也差不多，了解没有成为武器，反倒将两人之间的威胁全都给化解了，就好像是两人间的那份默契在阻挠他们二人发生战斗一般。这种感觉并不幸福，默契曾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但是现在却成了他们比赛的妨碍。要完成比赛，要获取胜利，他们要比的是看谁能更加残酷利落地摆脱这份默契，这份象征着他们昔日一切的默契。又是三秒的停顿，然后再动手。就在楼梯边上，流氓的小手段，气功师的念气开始了碰撞，两人的角色开始中招，你拍我一掌，我掀你一砖，战斗很激烈，可是在有水准的人来看却有些粗鄙不堪。这是一场需要了解两人背景才能完全看懂的比赛，粗鄙因为两人默契，因为他们都对对方的精妙了解于胸，那种手段反而会变得不管用，而像现在没有技术含量的一击往往却能收获到奇效。默契不再是相互的扶持，相互的辅助，而是阴谋陷阱圈套，很多拥有搭档的选手都不忍看下去了。这是怎样残酷的一种比赛啊！为了胜利，两人都在将曾经的那份了解，那份信任，那份可以将后辈完全交给对方守护的坦然变得各种阴毒。一直在比赛中会和喻文州有短信沟通的黄少天，这时都沉默了。 孙哲平、张家乐、韩文清、张新杰、叶修、苏慕成，这些坐在现在的人都是无比清楚所谓搭档的含义的。但是现在场上这对昔日的搭档正在硬生生地摧毁着他们过去所建立的一切。为了胜利，为了冠军，每位选手都有很多羁绊，可是为了这些，他们却又不得不狠心斩断那些阻挠自己的羁绊。时间在流逝，两人角色的生命在流逝，比赛的细节，这些看懂的人都不想去细究了，只有场边看不太透彻的观众在随着战斗的起伏为自己支持的选手加油鼓劲儿。无论多么残忍，终究还是会有结束的时候，心中纵有多少不忍，最后站在场上的也只能有一个。方瑞，气功师海无量，最终电子大屏幕上留下的名字是这一个。林静言、流氓冷暗雷，随着角色在比赛中倒下，名字终于暗淡下去。现场欢呼，为方瑞、为星星的胜利叫好，场边的职业选手们都纷纷站起身来鼓掌，为这一场单纯从嫉妒角度来说可能并不精彩更不经典的比赛鼓掌，为两位选手昔日的默契，为两位选手追求胜利的决绝，他们都有一颗永远在跳动着的冠军的心，这份心永远值得骄傲。